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对对对， 经典名段。 传统相声写对子也叫写对联儿。今天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带大家欣赏的就是传统相声写对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在准备表演写对子这段相声的时候，逗哏的演员必须先找捧哏的演员对对活，也就是确定一下要表演的内容以及顺序，因为这些段子的内容进度通常是由捧哏演员掌握的，当然也有一些逗哏的演员比较傲气，不主动去跟捧哏的演员对活，也因此在台上闹出过笑话。究竟都闹出过什么笑话呢？咱们呀先来欣赏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写对子，一会儿接着说。 清华大学在哪儿？ 清华大学吗？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国戏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你，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对了，你看看，你就猜不着。 我猜干嘛？ 哎，你猜吧。 我不猜。 你猜不着。 我问你，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 说，北京。 北京。北京地方大了。 对呀、 什么街道啊？ 北京嘛， 哪儿？ 嗨，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能。 哪儿保密？ 不能告诉你。 你待会儿吧。 哎，我清华，我清华。我 反正清华吧。 我清华。 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大了。 什么地儿？什么街？ 北京嘛。 那多新鲜。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北口。 金胡同十字八面条吗？那八角那儿吗？ 八面条那八角那儿。 清华。 清华。那是清华吃澡堂了。您在澡堂子毕业？ 我就那儿的。 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澡堂子后头。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烧锅炉后头。 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我是清华， 我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严惩门牙，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卖药的这位， 不卖药，这是配对儿啊， 药铺的伙计， 这是配对儿，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对儿？ 你不 衬句， 你对我不太了解，我书法， 这手艺好， 哎， 会梳头理发， 梳头理发就是书法，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谁？你写字？ 真草立怪。 你 写小楷，写大字。 你写个什么字？ 啊？没看见过？ 没看见过，打在哪？ 你看看我写的字儿、啊。 你告诉告诉我。 你看呢？ 我见识见识。 你怎么不看呢？ 我在哪儿？ 你看看 啊！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啊？我算什么？ 呀， 你说， 劝业场去过没有？ 去过。 天津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啊，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不错啊！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是不好。 我没错的。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好啊。 怎么样嘛？ 啊，好是好啊。 哎，中央，你都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辉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华世辉写的？对呀、啊，华世辉写的。哎，就是华世辉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承认。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你叫孩子怎么说吧？你承认就得了吗？你承认了？ 我承认不承认？我承认写的好。 你承认？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他。他那个字儿本来就是原定我写，原定是让我写呀、 啊。 后来啊，他们又请华世辉了。哎，没有我，他替我。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哦，进去了 啊？ 判了几年？ 怎么判？怎么说话？ 你不进去了？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啊， 外语学院进修。 你外语学院进修、 哎， 还会外国话？ 新鲜了。 外语？ 新鲜了。 新鲜了，真新鲜了。 对了， 哎呀，还会说外国话？ 对了，对了， 哎，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嗯，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变数微积分， 嘿， 我，咱说绑着力的， 哎， 我呀，要啊， 绑着力的 啊。 嘿，就冲你那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绑着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们说绑着力的，有这么说话的？ 我跟你转文干嘛？ 没这词儿。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 这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写对子》。马三立表演的写对子，不同于一人说上联、一人对下联的这种模式，改为一个人说主题。另一个人呢，完整的写出一个对子，特别是在相声的末尾处，王凤山让马三立为自己写个对子，马老就写出了“弟兄十二，我行七，推倒四六，二十一”这个对子。这个对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写对子》。 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哟， 啊，我呀，前天那个华阳街那儿，南市华阳街知道吧？ 啊，知道。 华阳街青年商店，开幕剪彩，请我到， 请你干嘛？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嘿， 商店 啊， 开幕 啊，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到家去， 哎，到家去接我， 用汽车接送。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那使什么 啊？ 用什么接？ 直升飞机。 哇，你在哪儿住？住哪儿啊？ 我卢庄子。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用直升飞机。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不落。 不落。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这是吃饱撑的了。哎，爬上去再下来， 就这不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您就说对子得了，别 编对子，让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啊，编这个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 干嘛发水啊？ 不是。啊，发水的吧？ 干嘛我这个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儿看呐，说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 您先别夸了， 我编的。 您当着大家，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行吧， 我们听。 我编这对子，听听。 哎，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哎，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啊， 可以记录啊。 哎。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啊啊， 现在分一下组。 别分 这排啊、 哎、 你们过来、 哎、 分组我分组啊。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啊， 讨论 乱了吗？ 讨论呢、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啊。 您这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哦，对对，好、哦，不讨论了，不讨论了、 啊， 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那您别 啊， 别说 不讨论了。 对， 我就对了啊。 嗯， 看我编词啊。 嗯，错不了。 记一下啊，上联啊。 嗯， 生意兴隆通四海。 嗯， 好、 哦， 这是上联， 真不错。 哎、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哎 哎 哎，我写的这你看了吗？ 谁看了？谁看了？ 您的词记住了？ 我记住了。 我编这词儿， 您这个对子、嗯，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们发现了，把词抄下来，啊，这旧词上这儿来，您这头推，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兴隆通四海啊！您别管，怎么了？受我好眼？ 好 啊， 好， 怎么了？ 好， 怎么了？ 你等，哎， 啊， 你等着我， 嗯、啊。 哎， 等你 了，我得有胆子，你别走。 哎，干嘛叫人打架？ 啊， 叫人打架？ 我打架干嘛？ 那他干嘛？ 我拿东西， 拿什么？拿刀去。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拿什么词？ 我编个词儿，我让你瞅瞅。 你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老词儿。 我现编 啊！ 我编对子，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个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那成啊，那就显你有学问、 啊。你说吧， 我说个题目 啊， 你要写成对子来，叫你成。 我算准，我要一没词儿，你怎么样 啊？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怎么样？ 我当时给你一毛钱。哎，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我就有一毛钱。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你倒听话。 嗯， 带着吧，别丢了。 不就带着饿了买烧饼？ 对了、 嗯， 买煎饼都不卖了。 嗯， 哎，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 行啊，你说。 甭动 啊，行 啊。您就给青年商店。 商店行， 您再写个。 商店词是，那这词好编呢。 哎， 这词好编呢。上联呢？听着吧。 听着。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好，这好， 这是上联。 好， 嗯， 下联，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嘿， 怎么样？ 好，横批 啊， 横批 四个字， 嗯， 大发财源。 这可差点。 怎么？ 这个差点，老词儿、 啊， 大发财源。 嗯。 不成 什么 老词儿， 大发财源呢、啊啊、发现人才吗、 嗯、 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啊、这么讲 大发财源。 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对？ 服务员也行啊。 行， 听点上联 啊。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那是服务态度好。 嗯， 下联，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哎， 横批 啊， 啊， 喜报三元。 又是老词儿。 哎，这喜 报三元。 对了， 不敢摸头 子。贴喜报子吗？受表扬吗？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这么个喜报。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查、 啊。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啊！ 现在男士 啊， 食品一条街，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您给写不对， 行啊， 先 停着，先行了，停着上联。 哎， 食品一条街， 哎，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哎。 漂亮。 家有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嘿，横批，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福在眼前， 口头福嘛，这、啊、口福就在眼前。哦、南市食品店摆着，那个想吃什么？你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洋大菜、小吃、零食， 哎，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哎。 意在健康， 嘿，那地铁修好了。 哦，地铁， 地铁西站，到大营门， 行吗？ 你瞧那多好， 地铁啊！ 啊， 听这上联 啊，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哎，下联 地铁嘛，它不都停电不行啊？ 啊， 永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哎，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下联 电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钩？ 对，离着钢铁不？ 对呀、啊。 嗯，横批。 横批啊！ 啊， 给横批啊！哎、横批这吉祥话。 吉祥话，听听。 四季平安。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的。对了，四季平安 啊！怎么？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哎， 四季平安。 啊 啊！ 哎， 看这个， 一个海河公园写福字。 海河 啊。 海河公园， 哎， 听这上联 啊。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对，又脏又脏又臭。下联， 看今朝，张四中路焕然一新。 嘿，横批， 福如东海。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水。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哎， 嗯，怎么样？ 你哎，你给这个喷泉。写福字， 广场 啊， 行了， 喷泉， 嗯，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嘿，下联，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好，横批， 横批啊， 吉祥话，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好、哦，风调雨顺。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哦，爱看喷泉。 不是搞对象的。 搞对象的。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我就爱跟着，我就看着。 你看 我没少广场那溜达。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啊。 我不是看着有气，我爱，我爱看。 爱看那。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嗯。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子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 哦， 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咱们商量，我再给您改一个。 什么？ 你给剧场写 的。剧场 啊，剧场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就这个。 行啊，听商量 啊。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哎，对，全有。 啊、 下联，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哎，横批。 横批啊，天下太平。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你家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观众们安全。 哎， 天下太平。 哎，观众们安全。 哎， 你给观众写福字。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的。 哎，你提观众。 哎，这得考虑考虑啊。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别忙别忙，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儿。 行了、啊、行了、啊，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哎，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对，心里痛快。 哎， 下联， 听相声益寿延年。 嘿，横批， 横批啊，合家欢乐。 怎么合家欢乐？ 哎，听完相声哈哈一乐，到家越想茬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哎， 合家欢乐。 对对， 你看， 嗯，你给你写不对。 嗯， 你 我 哎， 我 哎。 我自己来个对子。 对，给你自己来副对。 嗯， 我看你怎么写。 等忙等着。 啊，没词。 自己对子啊。 哎， 弟兄十二我行七。 下联， 推倒四六二十一。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哎、 乱七八糟。 这就是我 啊， 一出十二我房七 怎么讲？ 子丑寅卯辰巳午 啊， 午马 啊， 弟兄十二我房七。 哦，午马 哎 哎，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啊，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三立着。 嗯， 马三立。 你呀。横批， 横批啊， 嗯， 横批是 嗯， 长寿健康， 这不该的，长寿健康， 哎、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是，这么大的事， 哎，都康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行，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啊， 给你再来个对子， 哎，等等一等， 厅长，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什么题目？ 相声为题， 相声， 哎，俩字。 相声为题， 哎，上联带个相声， 相声， 下联带个声字， 可以，听到上联啊， 哎，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下联，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你这，横批说这吉祥话， 吉祥话， 我听着， 横批呀， 啊。啊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甭楼。 你在家？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啊、 不成， 你楼啊？ 我不住楼。 你不住，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平房 啊，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啊。平安吉庆。 不是，你不 住平房，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对。 你呀， 嗯， 你天天堂屋子一坐， 啊、嗯，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你不在屋坐，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我不在院。 屋里呢？ 啊，屋里满院春。 你出去？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嘿、哎，我哪儿待着？ 你得有个地方啊。 哎，当然有地儿啊。 你说吧，你 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 嗯。 我呀、啊。 嗯。 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你在门缝上蹲着， 哎， 横批有了， 什么？ 随珠拱门。 哇！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写对子，我呀来跟您说一件趣事。话说有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哎，是谁咱不说了啊？这位是说学逗唱批弹讲俱佳呀，行内人都服气。有那么一次，他到天津演出。希望能够在天津扎下根来，因此呢，他想和天津的名演员搭档合作。于是他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当时的相声泰斗张寿臣为自己捧哏。准备表演呢，就是和写对子非常类似的作品，叫对对子。演出前呢，张寿臣主动和他对活，问他准备使哪几副对子。没想到他不以为然地说，不就眼前那几幅吗？上台表演的时候，张寿臣在这一段相声即将结束的时候又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对联，这个上联是盘香盘，而且特别强调前后都是个盘子的盘字，而后一个盘还要带儿化音。这一下可把这位逗哏的演员给难住了。张寿臣看着他难堪的样子，告诫他：“你可不要骄傲。”然后就道出了下联，是“盖碗盖”。毕竟这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位相声演员的名字就不说了。但是这个小故事也值得咱们大伙儿琢磨琢磨。毕竟做人有再大的能耐，也不能骄傲，不是？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寂寞，我不要这样过。 的心起起落落，像在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爱得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爱得够，现在和以后，让我一次爱得够，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爱得够，现在和以后。 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您知道相声界的小小蘑菇是谁吗？您知道这小小蘑菇在相声界创了几个第一吗？哎，今天我们就要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为大家介绍小小蘑菇常贵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常贵田出生在相声世家，他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小蘑菇常宝坤，所以人们也常称常贵田为小小蘑菇。下面让我们先来听常贵田、常宝华、叔侄二人合说的相声方言土语。 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语啊。 什么叫北京的方言呢？ 今天 啊， 不叫今天， 叫什么呢？ 今儿个。 哦，对，今儿个 大家都知道吧？ 是的， 今儿个。什么今儿个、昨儿个、后个、大后个、压根儿啊、溜溜的，这都是北京的方言。 哦，那么哪个又是北京的土语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走不叫走， 走叫什么呢？ 颠儿， 颠儿， 带着啊， 哎， 颠儿， 哦，颠了， 走了 啊， 走叫颠， 是 跑不叫颠 啊，那叫大颠儿、 哎，没听说过 啊、哦，不是， 什么叫大颠儿？ 叫什么呢？ 跑叫闹鸭子， 怎么叫闹鸭子呢？ 这两只是鸭子，闹鸭子。 好，闹鸭子， 哎， 哦， 看见不叫看见， 叫什么呀？ 叫漏见 啊、哦，对，我漏见你了， 就是看见了， 看见。 到了傍晚 啊， 五六点钟的时间， 北京土话怎么说？ 擦黑， 就是擦黑那个时候， 哎， 嗯， 咱俩门口站一站，散散步。 土话呢， 卖卖单， 我们俩出去卖卖单去， 对不对？ 嗯， 这件工作失败了， 土话 叫褶子了， 褶子， 哎，这事儿啊办褶子了， 对， 就是啊，完了。没成功， 是不是？ 哎，这个同志在工作当中不积极， 不积极。 北京也有土话， 说什么呀？ 摊儿泡饭， 摊儿泡饭。 哎， 哦，就是糊弄事的意思。 对， 嗯。 现在还有这么一句不常说了， 什么话呀？ 闷得密。 哦，这是一句满语。 比方说吧， 嗯， 咱俩在屋子里啊，正说话呢， 是 外边进来一位 啊， 刘、哥、 嗯， 俩人在这儿闷得密呢。 啊，就是我们两个人谈谈秘密的事情， 说点悄悄话， 闷得密。 还有一句我都不懂， 什么话呢？ 姥姥 哦，有这句话， 有这句吧？ 有。 比方说两个人口角起来了， 是 什么？你 嗯， 姥姥 是这么说， 怎么讲啊？ 这意思很简单 啊， 就是不服气的意思。 算了，你啊，姥姥。 不服气 哦，不服气， 哎， 不服气得了， 嗯， 干嘛提外祖母啊？ 对， 哎，可是都说姥姥， 说外祖母也行， 别扭啊。 是啊， 什么你？ 嗯， 外祖母 哟，这怎么讲啊？ 大概外祖母比他还棒的吧， 没那么 棒。现在还有个别的小青年啊， 啊 创造了一种不三不四的语言， 什么话？ 像什么震了， 哎， 盖了，呵，盖了帽子， 哦， 还一句盖了鼻顶帽子， 是是是。 这些个语言我们应该很好的清除一下， 应该纯洁我们的语言， 咱们是文明的国家呀， 大家都应该学习普通话， 要使语言规范起来，工作生活都有好处。 语言也要为四化服务吗？ 在我们在舞台上说的、 啊、 都是普通话， 这是属于舞台的艺术语言， 不单相声 是 话剧 啊， 说的也是普通话， 要使人人听得懂。 前些日子我们两人看了一出小话剧、 啊、哎，这个内容可不错， 说的是一个工作不积极的小伙子 啊， 向一个少女求爱遭到了拒绝， 很有意义的。 哎，咱们俩人在这儿演演怎么样？ 怎么演？ 我来演那小伙子呀。 我呢？ 你就是那少女了。 哦，让同志们听一听如何用普通话表达这个台词。 咱俩来了， 可以啊。 嗯， 宝华姑娘， 有我这模样姑娘的吗？ 你真美丽。 嗯，我这儿都秃了。 看见你，我的灵魂就离开了我的肉体。 我没那么大魅力。 今天傍晚， 嗯， 我约你去散散步，好吗？ 这叫追求上了。 要不然， 嗯， 咱们两个人个别的谈一谈。 这叫什么话？ 你要是不应允， 怎么样？ 我是不答应的。嗯、糟了，我怎么又见到他了呢？答应你，谁不知道你是年轻人当中一个好劲的这样一个人？我答应你。休想！马上你给我走！我真是苦恼极了。啊、哎！ 什么毛病啊？ 是不是这样？ 哎、你学的还是真像、 啊， 这大家都懂吧？ 说的是普通话嘛， 要改成北京土话 也可以。 那热闹了， 怎么？ 那就不能管你叫姑娘了， 叫什么呀？ 得叫妞。 对了，北京人管姑娘就叫妞。 再来俩。 妞， 哎。 你长得真盖了鼻顶帽了， 哥见你我的魂压根就没回来。 今儿个擦黑、 嗯、 咱俩卖卖单， 等会儿行， 要不然我跟你闷得密 点， 你要不答应、 嗯、 我跟你泡褶子了， 褶子了， 我怎么要露进他了呢？答应你，谁不知道你一直在工作上，你是摊泡饭的。答应你，姥姥，马上给我颠儿。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方言土语》。话说小蘑菇常宝坤20岁的时候得子常贵田，当时啊，小蘑菇已经很有名气了，又得了这么一个大胖儿子，小蘑菇是满心欢喜啊，还特意摆了满月酒，而且定做了一个纪念册。 相声大师马三立听说了这件事儿，就赶来喝这个满月酒啊，一边祝贺一边在这纪念册上还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可是真够有意思的，马三立先生先是大笔一挥画了一个蘑菇，然后在蘑菇旁边写上蘑菇喜天蘑菇丁，嘿呦，这么几个大字。由此可见，我们要是管常贵田称为蘑菇丁呢，也是未尝不可。所以呢，说完了这个小故事，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蘑菇丁常贵田和搭档王佩元合说的相声《铃铛谱》。 建议大家经常到外头玩一玩， 哎， 现在可以说全国各地啊， 嗯， 都在搞一些展览呐、博览呐、越看越好看。 黄金假日，您就到外地转转，旅游旅游。 对， 开开眼界，看看咱们祖国。 哎， 啊， 节前 啊， 我到大连去了趟， 好地方。 哎呦， 大连 有件东西吸引了我。 您快说，看见什么了？ 老的啊， 您说， 有轨电车。 嗯， 太好玩了。 对对，同感 同感。坐这稳当。 电车 没有污染， 对， 绿色交通工具， 文化呀。 更主要的， 嗯， 那车前头， 嗯， 这么大个儿， 啊， 大铜铃的， 对， 走起来， 嗯， 开电车的，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了当了当，好听极了，好玩，太好玩了。看见那个， 哎，不不不不，不，艺术家评委，这事儿我不得不拦你一句啊，不礼貌了啊。 不不，你说你， 您刚才说大连 啊， 有轨电车在座老人更熟悉，确实好。 嗯嗯， 尤其说的那大铜铃铛，当啷当，您后面那句话有毛病了，那台词有毛病，好玩说的太没水平了。 那应该 铃铛不能说好玩，那个铃铛应该说出它的学名来， 好听好听。 嗯，这叫开道铃，您记住这点啊。 哦， 开道铃， 这个铃铛还有名称？ 当然了， 这叫 中国文化深就深这儿的朋友们、您看这铃铛了吗？都有谱，各种铃铛有各种说辞名字。 明白了， 这叫开道铃。 开道铃， 哎， 起的什么作用呢？ 不懂了吧？ 嗯， 我跟您说说啊，在座老朋友您比我清楚。为什么叫开道铃呢？ 啊， 马路上有电车，有汽车，有自行车，有行人 啊， 乱。这车开过来了，对面有车，容易撞上。 对对对对。 为了解决这问题怎么办呢？挂了一个开道铃。 我明白了， 司机一踩，当当当，您就会注意了。哟，电车过来了，躲着点。 对 对, 对。 为了开道用的。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啊， 哦、不不不不 就多说这么一句。 您说， 接着说。 明白了明白了， 您主讲。 真是说这么来，大家都可以说啊。 开道铃 就是感想、感慨。 是。 咱北京也是一样， 北京 有很多文物古迹。 啊。 北海。 嗯嗯， 建议大家去玩玩 啊，嗯嗯， 多好玩 儿！是， 修葺新， 嗯， 小白塔儿， 嗯嗯， 整旧如旧，文物嘛， 嗯， 上边也有个铃铛， 哎，也挂这么铃， 甭问， 嗯， 那也叫开道铃，就怕俩塔撞一块儿，走在街上要是俩塔撞， 行不行？好，您这评委胆儿可真大啊！ 怎么了？ 您逮着什么说什么呀？ 不是你说的吗？ 您什么呀？北海上面的白塔那铃的那叫开道铃啊， 那叫什么呢？ 还怕塔，他跟塔撞，别瞎说了，那不对 不对， 那个铃铛是叫什么铃吗？ 叫什么？ 您听的对不对？ 嗯， 那叫惊鸟铃啊。 惊鸟铃 啊？ 怎么叫惊鸟铃呢？ 您要不明白了吧。 啊， 您看啊，白塔 嗯 修的多好啊，雕梁画栋， 对， 特别干净。 嗯， 鸟这东西讨厌，它有时候飞到那儿它搭窝去拉尿脏，人们聪明，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嗯， 就在白塔那挂个铃铛，风一吹，哗啦啦啦啦啦啦，鸟飞过来，嗯，一害怕飞走了，惊鸟铃就为这个， 防止这鸟在塔上的搭窝， 哎、对, 对对对， 拉尿， 哎，明白了吗？又给他添一条， 王先生， 哎， 有个问题，跟您商榷。 啊，您就说吧， 您 干嘛那么 跟您研究 吧，不懂不懂，您 说说。这个我记得是今年春天吧，三月份吧。 啊，三月怎么着？ 您的老母亲 啊啊 办生日，有这事儿吧？ 哦，对对对 啊， 八十整寿， 对对对， 老太太办生日， 好 啊好， 鹤发童颜， 没错， 有红丝边的好看极了，嘿哎，好看，梳了个嘴儿， 哎对， 戴了个花儿， 对， 花儿上边有个铃铛， 有个小铃铛， 那个。 也叫惊鸟铃。就怕那鸟呢，在你老母亲脑袋上搭窝。 对对对对， 怕拉 你。别别别，说实话，您是真不懂，还是拿我开心？ 你这不是跟你探讨吗？ 不是拿我开玩笑。 上去，上去， 这我就不能生气了。哎，人家真不懂， 研究研究。 哎呀，常老师，那个怎么叫金鸟铃啊？ 也是一个铃铛啊。 什么呀？你看老太太上面那铃子 啊啊， 那不能叫金鸟铃， 那有名字， 那叫长寿铃。 长寿铃， 不明白吧？ 怎么又叫长寿铃？ 我们老太太八十生日， 嗯 嗯，儿女想给钱，老太太有的是， 嗯嗯， 吃的又不缺， 不缺， 穿的不缺， 对，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进那孝心呢？ 嗯嗯， 我们哥儿几个姐儿几个就研究，花钱给老人家打了一个九连环，金打九连环，上面个小铃铛，给老太太插在头上，老太太那天往那一坐，呵，显得慈祥， 嗯嗯， 这象征着她长寿。懂了吗？所以这个铃铛叫长寿铃 啊， 明白了吗？ 矮辈儿给长辈儿 尽孝心呢， 祝寿。 哎， 带这么铃铛， 哎， 叫什么？ 长寿铃啊， 长 不能说金鸟铃啊，人家不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长寿铃， 哎， 没错，长寿铃。 又学， 我看那个豆腐坊， 嗯， 拉磨的驴， 哎， 脖子这儿挂一铃铛， 嗯。一定是长寿铃，那那那那对对，长寿铃，长寿铃，这是驴的矮辈儿。 像人话吗？啊， 怎么了？怎么了？ 您听着像人话吗？ 怎么？ 越说越不像话， 哪一点不对？ 还哪点不对呢？ 那驴脖子挂了铃铛，能不能叫长寿铃吗？也是挂一铃铛， 那不能叫长寿铃啊， 那这叫 他那铃铛叫偷嘴铃啊。 怎么又 怎么了？ 这 是 铃 吗？那 糊涂，怎么又 那叫偷嘴铃？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驴啊，它拉磨磨豆子，有时候偷嘴吃。 嗯嗯嗯， 这人们就聪明了。嗯，给它挂铃铛，你在外面听着吧。你听，咣啷咣啷咣啷，那正拉着磨呢。铃一停不响了，证明这驴偷嘴呢。人们进来一揍他，接着干活。这防备他偷嘴吃，那怎么叫长寿铃呢？ 对对对对， 胡讲， 偷嘴铃 是没文化。 要说他们 让人生气，我告诉你， 就是聪明。有的铃铛呢防止鸟， 哎， 是响， 说是 有的铃铛不响， 作用 知道他不干活了。 您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哎，这是 确实明白了，啊， 这是，哎，我看见他嘛，他的卧室里面有个小茶几，哎，茶几那儿挂一个小铃铛，有根线儿， 对， 一直通到门口，哎，门框上有窟窿， 哎， 过去有个小圈儿， 哎， 一个铃铛，他响，对不 对， 对， 对， 哎，有这么铃铛， 铃铛一不响了，嗯，证明他偷嘴了， 那就肯定是这样，对对对。您别鼓掌了，你也太热情了。他这拿我开心呢？ 怎么开心呢？ 我在我们家里偷嘴吃啊，像话吗？ 咱俩探讨啊。 什么探讨啊？ 这叫什么？ 你这叫胡说。 不是胡说，跟你学习。 我床头那铃铛是干什么用的吗？ 干什么用的呀？ 那叫惊醒铃。 怎么又叫惊醒铃了呢？ 朋友，这没办法 啊， 您原谅啊，这是我的隐私。真的，您别乐，这隐私。 这 铃铛怎么隐私？这个铃铛不上谱，谱里没有什么惊醒铃，是我跟我媳妇儿俩人编的，琢磨的这个什么意思呢？您听着啊，我们演员呢，观众您都喜欢，有时候愿意呀，跟我们交个朋友，串个门。说实在的，我们有时候有个忙得过来，忙不过来，有时间允许不允许？ 嗯， 这你要来了，一敲门或者一个那个叮当门铃，我们一开开，一看您是观众，我们不接待吧，显得对您冷淡； 不客气， 接待又没那时间。 对， 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哎，我们两口子想了个小主意，就说了，等我回来开门怎么办呢？我蹬那小皮圈，我在外面一蹬那小皮圈，里面那小铃铛咣啷咣啷一响。您可记住了，只要这小铃铛一响，我爱人准说，孩子，开门去，你爸爸演出回来了，就为这个。明白了吗？ 明白， 这都惊醒铃。 明白，这点我 不好意思啊， 确实确实， 把隐私都跟您说了，您别误会啊，肯定误会啊， 不好意思， 您在这就是隐私， 还是不公啊？ 哎，惊醒铃， 这个我证明啊， 明白了吗？ 确实这样。 哎， 就前几天，傍晚 啊， 我找他去对词去， 哎，排练， 抱着我那小狗， 嗯， 小狗抱着他，刚到他家门口，淘气小狗，腾，跳地了， 嗯， 那小爪子就伸那小圈里了。伸得进去蹬不出来，越蹬越蹬，就听里边当当当当当当，就听里边响，一铃铛一响，就听你爱人说话了。 哦，他说什么了？ 孩子，开门去，你爸爸演出回来了。 这就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相声《铃铛谱》。常贵田在相声界创了很多个第一， 众所周知，常家是相声世家，而常贵田的父亲是革命烈士，既是革命烈士后代，又是出身于相声世家的，全国就他独一份。而16岁的时候呢，他就到海政歌舞团工作，现如今常贵田的军衔是将军，所以他也是中国唯一一个说相声的将军。好了，说完了常贵田的几个第一，咱们再来听一段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卖鞋》。 我到你的鞋店了，你怎么办？ 哎呦 啊， 您来了 啊，来了， 您请坐。 哎，不客气，不客气， 您是我们这儿老照顾主了 啊、哦，别那么说啊。 您用点什么？ 还用点什么？说话真客气 啊！ 我就没想买双便鞋， 买双便鞋 啊， 给您预备好了。 你看他真会说话。哇，这双怎么样啊？ 您来， 我试试。 您试试， 这双，哎呀，这双不行 啊， 这双脸长啊。 啊，不不， 嗯， 这个脸可不长， 长。 您穿着太好看了， 是吗？ 这个脸是不长。 哦， 再说买鞋 啊， 就得买脸长的。 脸长一点怎么好啊？ 糊脚面， 糊脚面， 不往里灌土啊。 也有道理。哎，不，我说这鞋啊，它脸短， 不好看。 脸短好， 怎么？ 脸短了好啊。 透空气不当脚气，你 哦，不，我穿这鞋稍微大一点。 您穿这鞋呀、 大 不大？ 怎么？ 这鞋可不大。 嗯， 再说买鞋 啊， 稍微大一点好， 买大不买小。 您穿的舒服。 那我说错了。 再说我们这鞋是炫的活、 啊， 您穿着穿着一回旋， 啊， 整合适， 回旋就合适了。不不，我说不是大，我这鞋穿着有点紧，买小了。 不小，不小，不小 啊！ 这鞋可不小。 怎么呢？ 再说我们这鞋，这穿着穿着一松旋 啊， 正合适了。 这又松旋了， 这里边有猴皮筋儿吗？ 不行啊，这鞋怎么底儿厚啊？ 底儿厚好， 底儿 厚太好了。 怎么呢？ 砖头瓦块硌不着您 啊？不，这鞋底儿薄， 底儿薄好 啊， 轻省不坠脚啊。 哦，那这鞋。我没词儿了， 你非买不可 啊！你可真能说呀！ 怎么样啊？ 那么过去旧社会这个商店买卖都这么和气？ 您这是来买东西 哦， 就是您在这儿看看 怎么样， 都能把你钱赚走。 那不一定啊！ 你一进商店， 我不敢进去了。 我这是百货商店， 我就在门口溜达着呢， 忘了让你当啊， 招揽主顾。 哎， 我不进去。 你来。 那我就在这儿溜达，我看一看。 先生，先生，接着， 我这您是我们这老照顾 啊， 您可老没来了，来，去，把茶去。 不想进去，都有点。 您坐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等坐会儿吧，您坐会儿吧。 给您点， 嗨，我也没什么可买的。 哎呦，您可老没来了， 可不是啊。 您看上次很对不住您， 工作忙嘛。 您上次买暖壶，我们的货不全。今天给您预备好了。 哎呦， 您看一看，您看， 你看你还记得这事儿？ 有12磅的， 8磅的， 5磅的， 是 还有鸭嘴壶， 不想买， 你再选一， 不想买。 来来来，给包上，给包上， 给包 啊， 包 上，这就包上了。 啊， 您带着不方便 啊， 带着不方便，一会儿让学徒的给您送家去。 可千万别送家去， 没关系， 干脆我就带。 没带钱，没， 那我带着呢， 带钱， 我带着。 来来来， 我给您点， 我给您 点。他把钱给接过来了。 哦，还多点吧？ 您这钱 还富裕点儿。 那是啊， 行了， 嗯， 我替您做主， 干什么？ 不找您了 啊， 给您那小少爷 啊 买一小玩具。 哎呦， 怎么样？ 我可真高兴， 把你钱赚了， 还让你高高兴兴。 可是我钱没了， 哎， 这做买卖可真能说呀。 都这样 哦， 唯独有一种买卖 啊 不这样。 什么行业？ 棺材铺。 棺材铺， 你爱买不买？ 不，你不是说做买卖都得和气吗？ 啊，我一问棺材铺要像买百货这么和气 啊， 那非打起来不可。 那也不一定啊。 你从这儿走 啊， 往里拉。 你客气客气，你瞧我在这儿溜达着呢。 哎呦 啊！ 哎 呀，您可老没来了， 可不是啊？ 您是我们这儿的老照顾主了。 哦， 来来，请进。 您这是什么买卖啊？ 棺材铺， 不进去。我上棺材干什么？ 买不买？您坐走。 我冲你啊！ 您看 啊， 您身体最近 很好啊。 哎呀，我看您这脸上倒是胖了，都不 这是见肉。 不， 胖 都泡囊肿 啊！ 该预备了， 预备什么？ 该预 备，您买一口 我。 我给您介绍介绍，您看啊，您看这个边有多宽，边有多厚，沙漠十三元， 这叫什么话？ 这是金丝楠， 我不看， 这是黄板的。 你别介绍 啊 别介绍， 这个尺寸 怎么样？ 您也正合适。 哦， 来来来 啊，我您躺里试试。 说去去，您要不方便，啊、一会儿要学徒给您拉家去。 拉家去我咋出来？ 您不买吗？ 我不买， 不买 啊！ 不给您那小少爷带一小火匣子去。 什么话？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常贵田与叔叔常宝华合说的相声《买鞋》。曾经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常家个个说相声，连他们家的耗子可能都会说两句。听了这句话呀，常贵田不由得是哈哈大笑，说道：如果他们家的耗子都会说相声，那名声没准比他还大呢。好啦，说完了常贵田的小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张信哲带来的《爱就一个字》，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情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